家应该可以听出区别，对吧？ 哎呀，这太大的区别了， 这区别非常大。 那个错误的读音就是 on， 对 on only 或者 on only， 这些中式的发音其实英文很少见。 好，这是绝对把这个弄对了。 对，主要的就是要注意这一个音节会要求三个步骤。OK， 前后的顺序非常重要，不能同时发。中式的发音呢，很多的音是融着发的，比如 on 其实是一个音，对吧？英文是啊呜嗯啊嗯啊嗯啊嗯 own 对 own own， 然后你的舌尖顶上去发嗯，再接着发里。就不难，对吧？你舌尖已经顶上去发嗯，再接着发里 only only， 对 only only only only， 对，不要 on on 了 only only， 对 only only， 对 only nine， 这里呢又来了一个双元音 i， 结尾带一个 n， OK， 然后很多的学生会发成一个类似 nine nine。有一个 n 爱爱的这个音代替这个 i， 那英文用爱的音呢不好 ，OK， 会导致问题，肯定会听错的，因为它听起来像一个梅花 a 的音，你要发的是一个 na i， 然后舌尖再顶上去，听一下 nine， 也是三个步骤 ，nine only nine only nine。Only nine, OK， 所以这个一定要慢慢的练习。前三个音节呢特别难，特别难。Only nine, ninety, sorry, only ninety, eight, ninety 跟 eight 呢之间要添加一个 y。Only ninety eight， 添加一个 y， ninety eight 就直接连着发了，中间不要停顿。Only ninety eight, eight 的 t 省略。Only ninety eight 九十八。然后后面五十 fifty fifty 的 t 呢，在美式的发音中会浊化成一个的 fifty fifty， 所以有的学生呢会说，老师五十跟十五怎么区分开啊？在美式发音中特别简单， 嗯， 十五会保持一个 t 的音 fifteen， 好， 五十会浊化这个 t 音 fifty， 哦， 啊， 有区别了， yeah, 很明显， 嗯 ，ninety eight fifty。然后后面这个 to go 呢，这两个字的词组很常见，所以这个 to 呢就弱读，然后浊化成一个的 ,9850 的 go， 所以 to 就发的 OK， 这个变化很大。这句话呢是比较短的，可是特别难发。 就瞧瞧，就四个小字儿。 So many, so many. 先来发前面这最难的这个。 Yeah, it's very difficult. OK.Only ninety eight fifty to go. Only ninety eight fifty to go. 对 ，Only ninety eight fifty to go. Only ninety eight fifty to go. Only ninety eight fifty to go. Only 98.50 to go. Only 98.50 to go. Only 98.50 to go. 嗯，一个正常的语速呢，是 only 98.50 to go. 可是大家，还是注意，还不如你发的慢，然后准确。OK， 不要就是增加语速，然后在最后又变成一个 on 的音了。OK， so you gotta be careful. It's better to be accurate. 好，好，好，好，好，大家随便挑一句自己觉得看着最舒服的句子， 对， 来进行练习。好，现在我们请老师把今天的四个五个句子给我们做一下连读示范。 没问题。我们今天第一句是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 I sort of started this whole independent thing.第二句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I hear what you're saying, I'm with you. 第三句 Hi,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Hi, you come in here all the time. 最后一句 Only 98.50 to go. Only 98.5050 to go. 好、okay. 不错不错，我们来再把今天的情景走一遍。 Yay. Terry, I know that I have

不是的，包括这些东西都在内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园， 没错， 它是占到了这个这里的一半面积的公园。 对，我们叫它这个和平世界的公园。 嗯、 那这个公园可以收容20,000多名游客，所以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还有野外，就是户外的一些。